第33集。 陆时辰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孟昭的手还在流血，血迹沾到了陆时辰的脸侧。孟昭翻过手背，用干净的地方把陆时辰脸上的血迹小心地抹去了。陆时辰的睫毛这个时候动了动，他缓缓地半睁开眼，看向了孟昭。陆时辰唇色苍白，眼神涣散，看上去生命垂危。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孟昭，什么也没说，似乎并没有说话的欲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孟昭看着陆时辰的眼神，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并没有任何求生的意志，他好像在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孟昭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脱口而出： 陆时辰，你不准死，听到没？ 陆时辰仍旧那么半睁着眼看向孟昭，好像随时会收走此刻的目光。 不许死。 孟昭又重复了一遍： 不许死。 这一次 不许死， 他的每一个字都咬得更重。 不许死。 趁着灯火不算清晰，月明星稀，谈两三句关于错过还是继续，不就回答只求略些坚定。 陆时辰终于开了口，气息微弱，孟昭得凑近了才能听到他说什么。 不是要，不是要聊一会儿吗？ 是啊，聊会儿。聊什么？聊什么呢？ 我在海中沉溺，有被人打捞起，感受到一丝怜悯。我梦里的场景，只想说给你听。 孟昭慌乱地在大脑中寻找着话题，他无法让自己保持镇定。 啊，对。见面以来咱们一直都在聊案子，没有跟你好好叙过旧。咱们就聊聊高中时候的事情吧。 陆时辰嘴唇微起，声音微弱的听不清，但是从口型上来看，孟昭知道他说了句好啊。 每次我从一个人走交叉路口，自己生活，这次你却说带我走。 凌晨的明潭市街道很安静，救护车疾驰而过，风从被震碎的车窗凶猛地刮进来，发出了聒噪的猎猎声响。身后的医务工作者忙碌地安顿着病人，他们的交谈声像是被风声包裹住，听得不太明晰。孟昭竭力地定了定神，压低了声音，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清的音量说： 陆时辰，高中的时候特别讨厌你，你知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能考上工大？我那个时候几乎每一天都能记起你说的那句野狗和嗟来之食，我后来拼命的每一天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证明给你看，你他妈当年就是狗眼看人低。所以你不准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没了意义，我证明给谁看去？ 陆时辰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露出了一个很淡的、略带讥诮的笑容。他似乎有话要讲，但是声音太微弱了，一开口就被风吹散了。孟昭偏过头，耳朵凑近陆时辰的唇边，这才勉勉强强听清了陆时辰说的话。 真没出息啊！ 说我没出息是吧？ 孟昭转过脸盯紧了陆时琛，用接近凶狠的语气说， 你要是撑不到手术室，你就更没出息，陆时琛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 陆时琛刚刚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看着孟昭，语速极其缓慢， 不瞒你说，活到现在也是想看看当年那只野狗到底能不能活出个人样来。 那就别死，那就亲眼看看我升上正队长，立一等功，调到省厅，我未来高升的每一步，你必须到场给我道贺，亲口承认你当年是错的。 但愿如此。 这话说完，陆时琛像是很累了，又闭上了眼睛。孟昭的心脏像是被人攥紧了，他透不过气来。 哎，陆时琛，你醒醒！陆时琛，哎，你别睡。 孟昭又说了一些话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胡言乱语了一些什么。 陆时琛， 但是他没办法停下来，他生怕自己一停下来，陆时琛， 哎，你别睡， 也会随之停止呼吸。 陆时琛，你不准死。 放下暧昧的假面，隐藏憔悴的疲倦，皮囊之下是坚定的勇气。不要将爱划界限，任我醉在你身边，飘逸不停，是你熟悉温暖的背影。哦，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，怕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哦，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一切都愿意。朝年尽时转身发现，我们已不再畏惧。穿过虚无的迷惘，你就是我的信仰。人潮拥挤，这默契像极了一个谜。哦，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哦，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一切都愿意。朝年尽时转身发现，我们已不再畏惧。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，你穿梭过的城市里，我紧随你的踪迹。